你其实想政府俾几多你咧？咁每人都喺暂时嚟讲，第一步呢、這个第一阶段有2000，其实都算系咁噶啦。嗰时我已经系去到一个睇法、就是，就系总之呢啲嘢本来系冇嘅，突然间又俾你嘅，都系感恩嘅一个做法。对即系政府有个谢意，亦都对呢个金钱有啲尊重，有得使系开心，唔好理佢多与少。 人在风暴中，无奈的打转，如像风沙，也需兜转。 个嘅飞沙风中转，咁啊天气方面咧都系吓，有时都变幻莫测啊。咁啊，今日礼拜一啦，天气方面咧，咁天文台话咧，按照现时嘅预测咧，位于南海中部嘅低压区咧，会系喺今日即琴系啦，今日8月8号啊嘛，咁啊稍后咧去到明日啊8月9号咧。 逐渐就发展为热带气旋。天文台会视乎该低压区届时的实际发展和动向，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该低压区随后会移向广东西部至海南岛一带的。在今天的天气方面来讲，大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和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有雷暴，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所以大家留意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到时天雨路滑更加要小心。现时28度。 Spring to hear the birds whistle, the nightingale sing. I met a fair maiden who sweetly did sing. I'm going to be married next Monday morning. How old are you?Too young for to marry, so take my advice, 5 years longer to tarry, for marriage brings troubles and sorrows begin, so put off your wedding for Monday morning. You talk like a madman, a man withNo skill. 2 years I've been waiting against my own will, but now I'm determined to have my own way, and I'm going to be married next Monday morning. And next Monday morning, the bells they 一首歌曲是民歌，一首好好听的民歌 Monday Morning。 这首歌的内容都是讲一个长辈和一位16岁的小姑娘的对话，讨论过于年轻结婚你可能面对的问题都会有很多，但是年轻的小姑娘就没有听长辈的劝告，一意孤行，最后结果都因为某些原因婚礼就没有在星期一的早晨举行。 咁以往嚟讲咧，嚟十六岁都系年轻啊，而都唔系一个适婚年龄啊。好多国家都系以十八岁为一个合法嘅成年先至可以结婚，十六岁都系年轻啦，心智唔系好成熟。如果你结婚嘅话咧，因为对家庭嘅生活承担能力都有限，问题一定会好多。所以长辈佢哋有经过嗰个年龄、嗰个阶段嘅一啲经验咧，一定会俾你一啲嘅意见。咁啊，系啦，家有一老都如有一宝，食盐多过你食米。好多时遇上有啲咩问题咧，长辈都会同年轻一辈去倾，有啲咧都好容易话为系会听嘅，但系有啲就觉得系中意自己啊，决定自己所做嘅嘢。咁有时或者系年轻嘅小伙子，当长辈同你倾完之后，长辈都冇嘢可以再要你真系跟晒佢嘅意思，讲就讲咗啦。要做的你自己决定，亦都可能要俾你去锻炼下。如果系即系知道眼前前面碰墙，你都系都要碰埋去嘅时候，咪由你撞一撞，痛一痛之后，你下次就唔敢撞噶啦。所以有啲时候嗰、那个即系嗰个教育嘅方法啦，嗬，旁人可能你会系好似好猛整，唉，好多嘢好多嘢你都想我讲你听啦咁。但是当你去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呢，不是你讲的东西就一定有人听。当你回想回你自己或者年轻的时候，长辈跟你讲你有没有听啊，你也觉得有你自己的想法，当时一定不会认同长辈的想法，就自己去一意孤行做了那样东西。做完之后回你觉得啊有少少后悔的时候，都没计啦，鬼叫自己当初不听呢。但是亦都是话得说回来，你不比后生嗰辈经过嗰个阶段嘅时候，佢都冇去过嗰个撞嘅经验，你只系口噏话俾佢听佢嘅想象，唔同一个实际嘅经验，所以好多时候都系遇到呢个情况，要等佢自己去尝试下嗰个滋味啊。 水汪汪的黑眼睛，笑太多真善。你面容上的改变，脑里未移迁。轻飘飘的旧事一，悄悄的飞逝。数载如梦烟半笑，回首那堪计。风萧萧的漫长路，你只身飘零，仍在寻觅你踪影，渺渺像流星。黑漆漆的孤枕边，记你的温柔。乍醒多空虚，难可再拥有。抬头遥望天边，隐隐见那倦了返家。你可会像他不久便再归家？但愿重拾美丽往昔。清的秋雨点，在碰我窗前。你别离后的转变，我永是云烟。孤单单的身影中，那痛苦失落，永不够往昔恩怨，情于你心痛。长路 你隻身飘零，仍在寻觅你踪影，渺渺像流星，黑漆漆的孤枕边记你的温柔，破晓乍醒多空虚，难可再拥有，像他不久便再归家，但愿重拾美丽往昔，再见你一面，一生匆匆怎舍浮云和蓝天，趁清清的秋雨点再碰我窗前，离后的转变，我永是云烟，孤单单的身影中，那痛苦失落，永不够往昔恩怨，情于你心痛，永不够往昔恩怨，情于你心痛。 仲记得阿郎的故事，周润发、张艾嘉主演，杜琪峰执导，是1989年上映的一部电影。哇，那时都真是电影的黄金期，大部分的电影都很收得，这套戏当年的收入超过成3000万。哇，今时今日你都几难有这些票房啊。昨天就立了秋了，不过呢都仍然是很热啊，争秋夺暑。 潇潇雨夜听风声苦楚，眼泪似丝枯叶堕，念记忆绵绵暮雨中，柳岸邂逅烟波渡过， 细细雨夜冷清清灯火，借问暗示风划过，望故园同相念我，秋意中等我，仿似他那样爱我，曾在半生蹉跎，带泪回望悔不当初，容忍自困顾虑过多，痴情徒剩痛楚，急风扑灭冷灯一点火，爱恋化作星月堕，问世间谁人复怜我，冷中等你， 等你 今晚夜爱我，带泪回望悔不当初， 甚至困顾虑过多痴情，徒成痛楚。急风扑灭冷灯一点火，爱恋化做星月多。问世间谁人复怜我？凄冷中等你。凄冷中等你，等你今晚夜爱我。 刘德华、吴婉芳。秋意中等我，好啦，五点半新闻之后再见你啊！ 凌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话，美方喺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上犯咗三方面错误：一系初步干涉中国内政。二是縱容支持台獨勢力，三是蓄意破壞台海和平。王毅訪問孟加拉期間，針對最新形勢指出，美國慣於先製造一個問題，再利用這個問題實現自身戰略圖謀。有跡象表明，美國在策劃佩洛西串訪問題上又想故技重演，借機加大地區軍事部署。王毅重申，中方采取的举措正当、合理、依法、必要、公开、适度，旨在维护中国的神圣主权和领土完整，压了美国以台制华的图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达成停火协议，协议在当地星期日晚上生效。以色列总理拉皮德的办公室说，感谢埃及努力斡旋，但警告如果圣战组织违反停火协议，以色列保留强烈回应的权利。伊斯兰圣战组织在声明之中亦都说，保留回应任何侵略的权利。以军上个星期五起持续对加沙地带发动空袭，说是要先发制人对付准备发射火箭炮的武装分子，造成至少43名巴人丧生，近一半是平民，包括儿童。圣战组织向以色列方向发射超过600枚火箭炮和迫击炮还击，大部分被以军拦截。耶路撒冷等地响起防空警报，多人到防空洞暂避，有两人受伤。美国白宫医生奥康纳说，总统拜登连续两日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阴性，结束隔离，重新参与公众活动。拜登星期日早上结束隔离之后，就前往家乡特拉华州度假，临行之前在白宫向记者表示自己感觉不错。新冠病毒检测回复阴性，让拜登能够按计划星期一前往肯塔基州视察水灾，以及参加稍后在白宫举行的法案签署仪式，庆祝近日在半导体制造和退伍军人健康方面取得的一系列立法胜利。海南海口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宣布，自朝早六点起至到下午七点，全市实行临时性全域静态管理，全体市民要严格遵守静态管理规定，非必要一律不外出。有急危重症患者、孕妇等紧急就医需求人士，经社区同意之后方可外出。除了农贸市场、超市、药店、医院、外卖餐饮类企业之外，其他公共场所、门店暂停营业，巴士、的士和网约车暂停营运。全体市民要做好个人防护，按规定参加核酸检测，出现病征要向所在村及居委会报告。对不服从管理、不听从劝阻、参与群体聚集活动以及聚众闹事的人士，

未经霜雪风未红，风箱里起作用，越遭苦困心越红，未惯最后沉梦，已饱经苦中苦，脚步越变稳重，看花飞透风中，血泪眼中涌，善丹风我心认同，不要春风重。踏秋山看枫叶红，秋风里醒故梦，傲秋霜似枫叶红，未惯羞如龙，未经霜雪风未红，风霜里起作用，如遭苦困心越红，未惯最后沉梦，已饱经苦中苦，脚步越见稳重，看花飞透风中，血泪眼中涌，善丹风我心认同，不要春风重，已饱经苦中苦，脚步越见稳重，看花飞透风中，血泪眼中涌，善丹风我心认同，不要春风重。 好啦，寻日立秋啊，咁啊拣歌咧可以开始揾呢啲秋天嘅歌啦。何家劲嘅呢首叫做《秋风》啊，立秋咧就系、是。讲的是即是最热的天气，大暑已经过了，天气是开始转变，凉爽的秋天就开始了，因此古人称之为立秋。立秋也有些要留意一下，看一些台湾的一些专家加上一些命理在树的，就说立秋要养肺，你适合要食用一些蜂蜜、莲子、山药、银耳，这些是润肺的。同时就说、啊、有些嘢咧要留意一下，有七大禁忌，即管讲嚟系参考一下嘅啫吓。即佢就话啊，不适宜食一啲过燥嘅食物，咁系唔适宜食一啲辛辣嘅食物，亦都唔适宜食用一啲太补嘅，即太补气嘅食材，以免即避免肠胃同个肺咧系过燥。第二点就话就唔好夜瞓早起。忌晚睡早起，佢嘅意思就话立秋暑气仍然喺度啊，热天咧就即系白天系好热啦，夜晚啊凉，身体机能咧就最好系早睡早起。如果夜瞓咧就容易着凉，夜瞓早起天气咧冷热的变化大，系容易咧即系呢啲嘅忽冷忽热嘅情况咧，又会影响我哋嘅身体机能。啊，不过呢个我觉得听啊算啦。即系可能你惯咗系早睡早起噶啦，唔会因为咁啊又话要夜瞓啊定点样？咁啊立秋嚟讲咧就系、是、要主肺，肺咧就系、是、代表空气传染嗰啲病系病变多啊。咁因此咧尽量减少出入人多嘅地方。咁喺呢几年嘅疫情嘅情况，大家都识得呢样嘢啦吓。 立秋咧就系唔适宜悲伤，系要修养嘅，亦都系心灵系要保持平静啊。如果你过度悲伤咧，就唔系太好啦。你心情唔好咧，就你知啦，咁呢个情况影响好多噶嘛，所以尽量揾多啲方法，散下步啊，去出外旅游咧。我谂呢啲以前讲落，而家出外旅游都唔系咁容易。去到第五点，佢就话啊，古人成日讲立秋要少食瓜，多食果，亦都系话咧秋瓜坏肚。咁呢个意思就系喺同后人讲话，立秋咧要少食西瓜。同凉性嘅瓜类都唔系好，即系食得太多唔适宜，因为天气渐凉嘅时候咧，咁食呢啲凉嘢会影响肠胃嘅问题，容易拉肚子。但系而家都见好多超市仲有好多西瓜喺度卖，你唔会一下子立秋就冇西瓜嘅。而天气又咁热咧，都真系多食嘅。我本人嚟讲都好中意食啲西瓜，系比较凉快啲、爽口啲吓。咁啊就话咧，以前啲人咧就系话立秋要护秋。所谓护秋咧，就要守护谷物，因此古人咧就会希望喺立秋嘅时候就唔好去践踏嗰啲农田谷物，惊住惹怒谷神。咁呢啲，因为佢哋系个命理家，佢就讲埋呢啲嘢啦吓。咁佢话立秋嘅秋字咧，喺商周文字咧就以蟋蟀为象形文字。咁然而咧，蟋蟀咧就系秋天嘅虫，因此咧借动物嘅形状嚟到表示秋季。咁古人咧，即系故此古人啊，系忌喺立秋嘅时候咧，系玩呢个蟋蟀嘅。今时今日咧，应该都唔系好多人玩呢啲系嘛？细史嘅时候咧，都听到即系好多人咧喺度玩呢啲，但系渐渐玩嘅嘢都唔同晒啦。而家好多嘢都电子嘢代替，咦？电子玩蟋蟀得唔得啦？啊，呢啲咧就系我觉得揾啲资料嚟讲下咧，就听下都无妨。咁大家就算系听埋之后咧。都一样有自己的一套的方法啦。早晨啊，时间五点搭九啊，气温28度。 蒙蒙雾蔽天，看春雨绵绵。潺潺的雨洒洒不断，雨不洒花，花不艳。问你怎发现，巨浪云来，甜睡了未见面。云霞聚满天，看山岭绵绵，炎炎夏似火。光水色轻扑面，傲笑于世上，少年豪情，傲气尽展现。茫茫万里烟，盖千里稻田，红红叶似火般娇艳，风吹流水飘满地，是那。秋天意令人容颜易老又困倦，云聚满天，看霜雪绵绵，茫茫白雪冷风破裂，风里叹息相分化，白了小年头，路途寻到尽处没尊面，回头望。人曾带走一片叶，风吹雨打亲体验，路已不可辨，问谁提着你明与魂。

你忙啦，再嚟緊遲啲又世界盃又忙咯。 睇下點啦，因為個版權好似香港嘅版權暫時都未落實嘅，咁啊睇下稍後嘅情況點啦嚇。 不過你哋點都會講翻呢啲嘢噶嘛，係咪？ 係啊，冇錯冇錯，係啊。 好，咁我哋翻返嚟我哋呢度啦嚇，咁啊清晨爽利嘅健健康康在清晨嘅呢個環節，咁喺星期一嘅特色就係我哋中西兩邊啦。阿 Dan 就西方嘅角度嚇，同大家去即係有個正面嘅思維啊，而喺呢個東方嘅角度。鍾志光呢次又同我哋分享啲乜嘢，令到我哋有一个正向嘅思维啦吓。 嗱，大家都即系感受到啦，喺七月份咧嗰个天气咧相当之热啊。 系。 咁亦都系好似话天文台有纪录以嚟咧，哇！七月份真系好犀利，好多人咧都系35度啊吓，上上落落咁样。 哇！行出条街度咧，即系你一翻屋企咧，已经湿到不得了啊。 系啊。 嗱，寻日咧就立咗秋啊，虽然立秋咧，但系咧你知咧又争秋夺暑啦，又话秋老虎啊嗰啲咧，都系好热噶嘛吓。 除非有几日落下雨。咁樣咧，個天氣就清涼啲啦。但係如果你話真係唔係落雨咧，個天氣都好翳焗啊。咁點解我特別提出呢？因為大家有留意新聞都知啦，亦都有啲好不幸咧，喺行山嘅時候咧，都係出現咗意外啦。咁因為而家香港人咧都好注重健康嘅，行山咧就真係一個好嘅活動嚟嘅。咁但係咧，即係我自己都耐唔時去行下嘅。當然我哋唔係行啲好困難㗎啦，但咧。我通常都是秋涼的時候呢，即是九月十月呢先開始出動的。 秋高氣爽嘛。 但是呢六月份開始呢見到個太陽都怕的。咁就因為呢我哋行山啦，咁而我諗起喺孟子盡心篇有一句說話呢，都係同呢個登山呢係有啲關係的。咁說話就好短嘅啫。咁佢話呢，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咁個意思係乜嘢呢？個意思咧就話啊，孔子咧係去到呢個東山嘅時候咧，就是、東山係魯國嚟嘅。咁去到東山嘅時候咧，就覺得呢個魯國咧就好細小喎。咁而佢去到泰山咧，泰山相對係高啲啦、去到泰山咧就覺得，乜原來個天下係咁渺小嘅啫咩？嗱，咁泰山咧喺中國人嚟講咧係被尊稱為五岳之首嘛。咁啊，所以係我哋稱嗰啲德。高望重嘅長者咧，就成為泰山北斗嘛，但係咧，亦都可以咁講喎。我估計咧，係孟子喺呢度講嘅泰山咧，就唔係一個自然風景咁簡單啊。咁因為喺我哋中國人咧，特別係先秦遠古嘅時候咧，對於我哋嘅大自然咧，係有另外一個睇法嘅。咁譬如講天咁樣啦，咁一個講法咧就係自然嘅天，即係會落雨啊、出太陽嘅天。咁一個咧就係有意志嘅天。咁所以當時啲軍王咧，成覺得如果咧係嗰年咧有咩大嘅災難發生咧，可能就係個天要懲罰我哋啦，或者係因為我自己做得唔好，令到我嘅百姓啊，令到我嘅子民咧受災。咁所以我要作為即係皇上，作為呢個領導咧，係要做得好啲啦。咁即係一路咧，對於大自然界咧，係中國人有唔同嘅睇法嘅，唔同嘅角度嘅。咁而泰山咧，就可以講到話咧係一個高地啦。我諗孟子亦都想表達咧，即係我哋去到唔同嘅高度咧，唔同嘅視覺咧，就會有唔同嘅睇法嘅。 係啊， 係嘛？正所謂咧，呢個好簡單啦。你企得高啲，咪睇得遠啲咯。 冇錯。 啊，唐詩都講啦嘛，欲窮千里目，就更上一層樓啊嘛。咁而呢個孟子呢番説話咧，可以講到話係即係有個睇到咧，係一個高遠嘅境界啊。咁因為你上到泰山之後咧，哇，就覺得。你腳下嘅嘢咧就好渺小啦！ 哇，即係我諗起嗰只大地在我腳下。 係啊，係啊，啱啊，啱啊，係啊，嗱，咁其實咧喺當時咧有好多人都類似咧係有咁嘅講法嘅。嗱，譬如咧係孫子咧，佢就講過啦，喺《勸學篇》咧就話啦：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吾常奇而忘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咁呢度咧就唯一個奇字咧，就似乎大家少見啲，就係、是、呢個我哋叫做足字部咧，咁就做個支持個支字 嚇。 咁呢個奇字咧，其實好簡單嘅啫，原來講趌起啊，我哋趌起腳咧就叫奇啦。 係， 即係意思就話咧，你唔去到高山咧，你唔知道天有幾高，即係話咧，你永遠你唔係自己親臨其境咧，你聽人講咧係冇用嘅。咁亦都咁講喎，如果咧。我哋成日想话趌高啲，趌高啲会睇得远啲， 是不是真實的呢？其實不是真實的、啊、你趌得多高呢？其實你都在原位，可能是、啊、多過一寸半寸而已，你不如呢就去一個高山的地方，真的去高處呢就會開展你自己的眼界了。 其實就是 了，這個、 就是說那麼多呢，我們登高山的時候，原來我們在平地去望，同我哋喺高高在上去望一啲嘢嘅時候咧，心境同埋嗰個睇法咧都不同啊嚇。 係啊，咁嗱，其實你睇到咧，呢、這個亦都可以講得話係一個我哋嘅老祖宗嘅智慧啦。啊，咁無論喺去一個山上邊望遠，亦都可以引申到我哋喺做人方面咧，即係話你要睇到個大局啊。咁你要睇大局咧，就一定係要一個我哋叫俯瞰啦嚇嚇，你先能夠咧睇到全面啊。 係， 你唔係咧。喺個俾個當局者迷啊嘛，你永遠都喺咁細埃嘅地方，你望嚟望去咧都係嗰啲位，咁你個眼界點走得出咧？咁所以咧，一定要咧，我哋叫做有時咧叫做喺抽離少少啊，呢度咧亦都好重要咧，就係講我哋處事啊、做人啊，好多時候咧係咪咁主觀咧？嗱，主觀嘅意思係話啊，我入咗件事入邊，咁喺件事入邊咧，我只可以睇到。我眼界嘅嘢係周圍嘅咧，可能好多人圍住你，你睇唔到個大局嘅。咁但係原來唔係，我抽離少少，意思就係我客觀少少。嗱，唔好做個決定先，唔好做個定論先。我能夠抽離少少，再喺一個高嘅地方望埋，誒睇到全局咯。 係啦，又或者你喺唔同嘅角度睇，我咪諗起嗰、那個。橫看成嶺側成峰， 係、哦、啊，係冇、啊啊、錯冇錯嚇，遠近高低各不同啊嘛。 係 啊, 啊， 不知廬山真面目啊，只緣身在此山中。 就係、是、因為你喺局中睇啊嘛，你冇行咗出去遠少少去睇，係咪？ 係啊，嗱、嗯，咁、啊、呢個咧，我諗對於大家嚟講咧，可以係一個好好嘅啟示啦，係嘛？我哋點解要登高啫？因為望遠啊嘛，為咗望遠啊嘛。點、解你為咗望遠啊？嚇，點解要望遠啊？就是、因為我哋。想睇多啲，睇到個大局啊嘛，呢個先至重要啊！ 哦，咁我哋以前咪有啊呢個登高嘅咧、 嗯， 登高唔單止淨係話要避啲咩嘅疾病嗰啲，原來係有可能呢一個嘅睇法係咪咧？ 哦，係啊，即係其實都係咁講嘅。咁因為啦，人咧就除咗讀書嘅時候之外咧嚇，咁、啊、都係要出嚟社會工作啦。喺呢個工作咧，可能會遇到好多嘅選擇啊，可能好多唔同嘅挑戰啦、啊。咁如果你只係蒙蔽喺某一點咧，我哋叫有個盲點咧、 嗯， 你好多時咧會走唔出呢個困局嘅。咁當然啦，即係你話，哇！如果人人都能夠好似阿鐘仔你而家講到咁醒咁犀利，喂，登高望遠，個個都有呢個係咁宏大嘅睇法，咁咪冇人行錯路。咁當然係呢、這個明白嘅。咁但係我哋只可以咁講咯，講就還講啦。咁、 嗯、 但係好多朋友咧都會。是行錯路的，咁但係唔緊要，行錯一次我覺得唔緊要，唔好行錯第二次，即係你有咗個經驗咧，係你知道點樣去避免啊。咁所以我講法咧就話，其實個借語咧就係話，我哋講登高嘛，講望遠啊嘛，咁其實個借語咧就係話，我哋要客觀啲，去一個位置咧係唔同嘅位置，係睇翻落嚟。咁、呢個咧其實係我哋老祖宗留下嘅智慧嚟嘅，譬如佢嗱，我哋頭先講到啦。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咁其實咧，佢跟住咧仲有一個講法嘅，個觀於海者難為水，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觀水有術，必觀其難。日月有明，用光必照焉。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啊。咁即係講乜咧？即係其實咧，接住咧，頭先我哋講咗啦。孔子去到東山咧，就覺得魯國好細小啦、 嗯。 去到泰山咧，就覺得個天下好細小喎、啊。不過咁喎，如果你睇個大海嘅人咧，啊，就難以被其他水吸引啦。啊，因為你睇個大海嘛，睇個波瀾啊嘛。哇，咁你見過呢個錢塘江嘅江潮？咁你睇翻嗰啲細埃嘢，覺得好普通啫。咁呢個即係個比較啦。係嘛，嗰度比較嚟噶嚇。咁、而我哋喺聖人門下學習嘅時候咧。学到咁多好嘢啦，咁你嗰啲普普通通嗰啲论说，点会吸引到我哋啊？系咪先？咁所以讲法咧，我哋咧，其实我哋要学咧，就学啲好嘢。所以你一定咧系啊，登山有术啦，吓、呢个观水亦都有术嘅。咁、所以咧呢、這个就好重要啦。咁而最重要咧就系话，我哋能够系喺日常生活当中去体会到一啲好细微嘅嘢咧。 呢、這個咧就係得著啦。如果唔係咧，你會匆匆而過。啊，我去登高就係清涼，我想去玩、 嗯、 啊。咁但係有幾多人覺得原來，咦，我登高嘅目的咧就為咗睇遠咧？我諗唔係好多人會有咁嘅感覺。咁但係其實呢個重要啊，重要咧就係令我哋去知道咧，原來我哋好主觀、唔客觀睇一件事嘅時候咧，你永遠係好多個盲點。能夠抽離咗咧，等於頭先阿淺你講得好啱啦嚇。呢、這個橫看成嶺側成峰咧，就我記得以前阿岑老師咧，係成日都講嘅，亦都係好活生生嘅例子。 嗯、 即係點解？因為最重要就係話，只緣身在此山中啊嘛嚇。核子摸象點解摸象就會出現咁多唔同咧？因為個個係摸到象嘅一部分啫嘛。 嗯、 但係如果我唔係咁埋去摸嘅嚇，我係離遠嘅嗱，縱使。唔好講核唔核子先啦，就算我哋望得到睇得到嘅人，你埋去摸一隻咁大嘅象，哦，你摸佢嘅 pat pat 咁啊，即係覺得，咦，呢、這個位置係咁樣嘅，啊，我摸佢嘅象鼻就原來好長嘅，你都可能咁樣，誒、哎，但係原來唔係喎，隻象喺度，我行後啲，再行遠啲。望埋，哦，原來隻象咧就係咁嘅，係 啦，冇錯。咁、啊、所以咧呢次咧就用係登高登山。去做一個譬喻，大家可以係睇嘢多啲之餘咧，其實咧都會發覺胸襟都會廣闊啲。 係，冇錯冇錯。 因為嗱、啊，你其實企咗喺嗰度咧，我諗啲清風送爽都會哇吹埋嚟、嗯，你個人都會爽少少。 係啊， 同埋你自然會諗啲嘢咧，都會諗闊咗，會覺得好多嘢。唉，我哋做人使乜咁計較咁多啊？其實能夠喺呢度欣賞呢個美景。已經係好感恩啦！ 你真係講得好啊，錢嗱呢個咧，你又令我勾起咧啊！我咪講咧，我耐唔時都有去行下山嘅。咁我哋因為喺香港咧行嘅地方就係、是、都係好啲 B B 級啦，咁所以睇嘅嘢咧未必係咁多啊。 嗯， 因為真係能夠登高嚇，我、啊、哋上到哇，真係好高嗰啲，好辛苦，我哋頂唔順啊嘛，咁我哋行唔到。但我咧就試過去澳洲咧，就去因為佢哋地方比較大啦，海岸線比較長啦。好多位可以望埋去咧，就見到海天一線。 係 喺海天一線嘅時候咧，而周圍唔係話全部冇船，嗯、全部冇船咧，就覺得好孤獨㗎。係 啊， 但係咧就零零星星咧，係有啲小船啊咁樣，你會覺得成個環境咧、 嗯， 令你個心咧好舒暢啊！呢、這個覺得哎呀，蒼茫大地， 係 哇，有個咁嘅感覺，就係、是、因為你去到比較高遠嘅地方咧，先至睇到。係、 嗯、咁，如頭先你講形容緊海天一色嘅時候，嗯、又諗起一首歌詞：湖海使我胸襟， 楚、哦、留香啊！ 係啦，其實好多你登山又好，望住個大海又好。嗯都令你有一種好豁然開朗嘅感覺嘅，其實你可以諗嗰度嘅。 我哋日常生活咧，好多時候可能實在太忙碌啦、 嗯， 所以錯過咗一啲美麗嘅風景嘅。 係咁，所以 慢慢細味一下啦嚇。 咁而家咁鼓吹話行山係健康嘅，咁可以一家大細去，當然就要留意翻個 B B 級啦。 係啊係啊。 咁啊，去行山之餘可以健康，又可以灌輸下呢啲，即係我諗用一啲小朋友版同啲、嗯、小朋友傾偈，登高望遠，你睇嘢多咗啊咁嗰啲咯。 冇錯， 都 係 一個好好嘅教育 嚇。係啊，當然係啦。不過咧，真係要注意安全咯嚇、 嗯。 凡有危險嘅險境咧，就唔好去啦。同埋仲有量力而為 啊！ 我就好有自知之明嘅。 咁、啊、 我去啲 B B 班、B B 級嘅啫。 咁你要升班噶嘛嚇？ 差唔多噶啦，夠噶啦，夠噶啦。 雷博士都話其實嗱，即係最緊要你要睇嗰個情況啦，你個健康狀況同埋天氣狀況都好緊要嚇。 係啊， 好啦，咁啊，大家就試下啦。如果得閒嘅時候，啱啱嗰日禮拜一啦，嚟緊星期六日得閒嘅話，咁啊再去行下，又諗翻起鐘志光頭先所講嗰啲，感受一下。 冇錯，最緊要登高望遠，客觀睇我哋周圍嘅環境。 不如我哋就覆翻呢個兩句一個重點嚇。 重點就係、是、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 嗯，係出自 孟子嘅《盡心篇》。 好，唔該曬。下個禮拜會講咩？ 下個禮拜我哋又講下曾國藩嘅金句啦。 好，下個星期一再見，鐘志光，拜拜。 拜拜。 上高峰去，望向山下去。浮云如小飞鸟，往返自如。云外有云，山峰处处是。他今天忽觉疲累，最高之处是最孤独处。茫茫云海，忽变凄冷地。要往日欢笑快乐尽。遗弃，但情意哪可以尽忘记？在最高处。